作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小雨，东南部小到中雨转阴，东北风2-3级兼4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来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叨叨。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真的是，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了哈。每次见他，我都觉得他瘦了。哎呀，实际上他是真的是一次比一次精气神足。让我们欢迎一村网的掌门人 CEO 嘉瑞。 大家中午好，叨叨好。哎 Hello， 嘉瑞好。对，整得这么生疏，其实都老朋友了。 真是， 真是。今天呢，我们要去两个地方，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是一个性质的哈。 嗯， 对。其实呢，在春天，我们老是跟大家说是去赏花啊，然后去郊游啊。但是还有一种方式，可能跟它正好是相反，那就是沙漠。我觉得这个可能听起来会比较严苛哎。 嗯，沙漠其实，大多数人。在这个一生当中都会要去、去一次沙漠。 哎，对，我以前我就是特别向往沙漠和戈壁，那去了一次之后呢，基本上我就圆梦了。 然后 对， 然后就不想再去了。 啊，对， 那你没去对地儿。 是吗？我没去对地儿啊。好，那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哈，看今天去的这两个地方是哪儿，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吧，是哪儿呢？ 我今天咱们去两个地方，大概都是在内蒙的境内。 哦，都在内蒙境内。 对对对。哦，两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在内蒙和就是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 哦， 一个是库布齐沙漠，一个是腾格里沙漠。 哦，这两个地方好像名字大家都挺熟的。 嗯， 但是去过的人真不多。 对 对。什么时候去的这两个地儿？ 这个我们去了，做了好几年了。这两个地方 啊，那就非常熟悉了。 对，很熟很熟。嗯，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主讲腾格里沙漠和库布齐沙漠。对，那既然说是两个沙漠，其实我这两个都没去过。 嗯， 然后我就想问问嘉瑞，这两个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沙质和沙子的地貌有一点区别。嗯， 是吗？ 对。 哦，我一直以为就是沙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从库布齐和腾格里的颜色来说还是有区别的。 哦，是吗？颜色上库布齐是偏深还是 偏再浅一点点？ 啊，库布齐是偏浅的。 对对对。然后腾格里可能再黄一点点。 那种就是比如说像春天风沙也大，那如果要是进了沙漠，是不是就每天都是那种就是风沙呼啸那样的 感觉。 你一般过了这种沙尘暴的天气， 嗯， 就都还好，除非极端恶劣的天气，如果遇到了也是没有办法的。 嗯 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去沙漠的有几个季节， 嗯， 四五月份和九十月份。 哦，这 是 最 好 的季节。 对 对，那四五月份为什么？是因为那块有降水，还是说 本身那边就是所有的沙漠都是相对干燥的？ 嗯， 其实很多人说我夏天能不能去沙漠 啊？对呀， 那我们去年的时候6月底也去了一次， 那是不是会很热？ 也还好。 哦，是吗？ 如果你赶上沙漠降雨的话，它会前一天下完雨，第二天沙子更好走，很凉爽。 啊，对，那倒是，而且没有那么就是浮尘那么大，我感觉。 对， 嗯， 所以说几乎遇到沙尘暴的情况下比较少，比较少。 对，其实六月份这提醒大家了哈，就是夏天去也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对，夏天去反正就是稍微的要更，比平时要更热一点吗？ 会热一点， 会热一些， 会上浮个5-6度的样子。 哦， 只要 那也还好。 对，只要你做好自己的准备和防范。基本都没有问题，带足水。 对，那其实去沙漠确实哈，这个配备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对， 因为老走嘛，老在外面走，就光沙漠，嘉瑞应该是去过，自己都数不过来了吧？ 数不过来了，对。 对，那如果要是带队的话，就是那咱们不妨先说一说，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一般情况下， 手 杖是要有的。 手杖， 对，就是登山的手杖。 嗯， 因为它会，一定要双手杖。 嗯， 很多人都习惯用单手杖。 嗯， 但是双手杖会帮你减轻力气，尤其在爬沙丘的时候。 哦，对，爬沙丘，但是它那个沙丘是比较软嘛，而且那沙子都有流动性。那手杖它能管用吗？ 管用。 哦， 对，相当于帮你减轻，就是帮你助力吧，可以说啊。 手杖是必须的， 必须的手杖。然后下沙丘的时候，很多人问，因为沙漠是很多户外爱好者要去徒步的地方，然后并且他有一些人向往沙漠，他可能就是一种轻徒步，或者是在那边进行玩沙、滑沙什么的，很多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我用不用带护膝？但是这点我跟大家说，其实不用带，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沙质比较软，所以基本很少会伤到膝盖，你要带了护膝，还对你阻力有点大。 啊，对，而且护膝我觉得挺不方便的，说实话，而且有的时候它那个厚不透气，会很热。 对，它上上下下的话，勒，然后很热，然后沙漠因为沙质比较软的，尤其你在爬坡的时候，它的遇到有一些比较流沙或者软一点的那种大沙坡，大沙丘吧，你会走一步往回退1/3步，那这种情况下，你手杖就起到作用了，护膝就不要带了。你下这个沙丘的时候呢，就要冲下去，或者是滑下去，很有意思。 对啊， 而且它这个沙子，咱不说是有流动性的嘛，你用脚踩下去以后，你就相当于往下浮动了很多，它不像正常的那种。 对 啊， 还就等于是坐那个电梯履带，然后 对，比较有意思。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因为滑沙，一般好像在沙漠都会有这一项嘛，就是要么就是吉普车冲沙，然后要么就是自己去滑下去。那基本上，像咱们如果要是说进到沙漠里，那徒步的时间是全程徒步，还是说也有一些辅助的工具？ 我们一般组织的沙漠徒步是轻徒步，就是说。很多资深的驴友他会有重装徒步，重装徒步意思就是说我到沙漠的腹地，我到一个他们会观测好地带吧，比如几个沙丘中间的地方，然后我在那边露营，然后我会背着帐篷、防潮垫，然后水，然后几天的吃的，这种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足够经验的话就不要体验。因为体力是非常耗的非常大的，尤其是重装的体力，这个必须是要经常爬山、经常徒步的驴友是去完成的。那么一般人想体验沙漠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一般的组织是有那个行李车的，你可以把你的行李放在车上，它拉到营地，是有固定的营地，咱们 营地也在沙漠里边吗？ 对，也在沙漠里面，是一个村庄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专属营地，都是可以有水，有电，甚至现在有的营地，个别营地还可以洗澡。 那还真的是挺高级的了，我觉得。 对，相对高级。 对， 但是你继续看，感觉挺荒凉的，但是已经是不错了。条件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它那个地儿比较荒芜，能够搭电搭水，然后有的营地还能提供一些晚餐、早餐，还是不错的。 对，其实说到沙漠，大家可能会想到像什么撒哈拉沙漠呀，包括像新疆的这个一些像塔里木盆地里面的一些沙漠，塔克拉玛干，然后这些就有的是真的走到那个沙漠腹地，但是沙漠腹地很容易迷路，所以说大家可能真的要没有什么经验的话，也不用说走得那么远、那么深入。 对，基本上其实在边上的营地就可以体验到沙漠所有的景观了，是不是？ 对，一般有的时候就是它分两种啊， 嗯， 一种是成人的轻徒步，我想的这种可能走了两三天， 嗯， 像库布齐呢，是可以走两天，可以走三天， 嗯， 你走三天就可能得在四五十公里了，你走两天可能可长可短，这两天可以完成20公里，也可以完成26公里， 哦， 就是可以选择下车的地点， 我的天哪， 就是回撤的地点啊，然后呢，腾格里呢，可能要是几个地儿连穿的话，三天的话，可能要走个将近40-50公里。 哦，腾格里要走这么远吗？ 对，腾格里的要是徒步的话，会走得远一点。所以说两个沙质不同，颜色会有点区别。但是我个人认为，腾格里的沙漠比库布齐的好走一些。 哦，哎，那怪不得他走的是就是公里数要多一些。 嗯，从哪能体现呢？就是腾格里的那个是新月形沙丘， 啊， 然后库布齐呢大坡比较多。 啊 啊， 就总是要上下上下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绕的也比较远， 嗯， 那么腾格里呢，就是相当于你有一部分是在沙子的沙脊上走，或者是相对平一点的走，然后再翻沙丘。反正我个人就是走了腾格里和库布齐以后，感觉腾格里没有那么费力。啊， 对，那其实这个是两个沙漠去进行比较哈， 嗯， 而且徒步的这个线路啊什么的都是有特定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这个感受和景色的部分。 嗯， 这两个沙漠应该都是比较壮观的那种吧，都比较大。 对，尤其是第一次进到沙漠以后， 嗯， 会有一种那种辽阔的感觉，就跟你第一次见到大海， 哦，大海， 第一次见到草原是有一样的感觉， 哦， 辽阔的感觉。你站在一个沙丘的顶上，你会发现起起伏伏的沙丘，哇塞，你感觉这个什么都不是事儿了。 啊，天哪，辽阔。 对，然后 嗯， 很多人就是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嗯 嗯，去走沙漠有很多企业家，包括我们组织很多企业家去走沙漠 啊，去团建去了， 去团建，对对， 嗯， 他们走完了以后会有一个目标的分享，会达成一些分享的一些关于自己企业呀，关于自己的一些管理上面的东西，嗯， 就是分那个篝火晚会的时候大家都来说一说，是吧？ 对对对， 顺便签一下协议。对， 真的促成过合作， 是吧？ 是是是。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其实因为在创办企业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问题， 嗯， 走完沙漠的第一天以后，大家好像觉得问题就都没有了，因为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了，因为敞开心扉，觉得因为那些老板们 嗯 平时很少运动，或者是运动没有像我们， 嗯， 就是我们经常运动这么多， 是 啊，那他们走完沙漠以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从兴奋 嗯 到枯燥 嗯 到崩溃 嗯 再到有的人甚至到绝望，然后再到走到目的地的这么一个过程。 哦， 从这个过程来说，他们是能够从那个能够感受到这个啊，我这么难都走过来了。 嗯， 那这些其他都是可以解决的。 对，老板说，这不就是我的人生轨迹吗？对，我现在是在绝望的阶段，但是没关系，总会成功的。 对，我到达目的地了。 对呀，啊， 所以我们给大家的目标就是你达成就好了。 嗯， 即使你没有达成也没有关系。 嗯， 因为你体验过了。 嗯，对，哎，可是这个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有人真的在半途他就走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 如果要是一般像这种企业的活动啊， 嗯， 我们会配备一些保障车。 哦， 就是这个保障车是沙漠的，就是在沙漠里穿越这种4S 四驱的这种。 嗯， 然后呢他会上车休息一会儿，然后再下来走。 哦， 啊，企业的，但是一般我们的会员呢， 嗯， 这种车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挑选一些会员。 哦，就是 对 喜欢这类的， 没错。因为企业这块我们会给出一些公示，说哪些人不能参加。 嗯 嗯， 嗯， 但是他各部门领导他也是要来的。 对， 嗯，对，所以他肯定是体力是不是经常出来玩的体力。 嗯 嗯， 嗯， 但是一旦选择沙漠的会员，他看到这个东西， 嗯， 他选择报名了，我们肯定会对他有一定的评估。 嗯。嗯，好专业，现在就是有针对性的哈， 嗯，对对对 对，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 嗯， 其实在沙漠里面就是这是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大致的感觉， 嗯， 其实走沙漠还真的是挺累的，沙漠徒步，但是能看到的景色也很多。因为我记得上次我也是去内蒙古的一个沙漠， 嗯， 但是那个沙漠呢，我当时去的时候确实因为赶上11嘛， 嗯， 游人特别多， 嗯， 我就感觉这好像这一块就是一个小景区，它并没有让我感受到沙漠的辽阔，而且那天天气不是很好， 嗯， 那有点阴天，还有点下雨，嗯，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沙漠就是翻沙丘的时候，那真的是太费劲了。 比较累、啊、 对，真的是很累。那你们这次就是、嗯、或者说你们走的这么多次、嗯、赶上的晴天的时候多还是阴天的时候多？ 大部分都是晴天。 大部分都是晴天。 对， 你更喜欢哪种天气下？ 其实阴天会更好一些、嗯、 是吗？就没那么晒是吧？ 嗯，不那么热，走起来比较舒服。 哦， 然后那个你艳阳高照的话就比较痛苦走起来。 嗯 啊，因为人一般都是，其实沙漠最危险的两种，第一是迷失方向，那这个跟着队伍的话基本上是 没什么问题 的、 嗯、 第二种就是中暑。 哦， 只有这两种可能是在沙漠里发生最危险的。 嗯， 所以说把中暑的问题解决掉了以后，那基本上所有人都能安全地走下来。 好、哦、 嗯， 哎，这个就是一个经验哈。对，中暑这个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在艳阳高照的时候去、嗯、对，你这个三伏天如果再去走沙漠的话，那真是极致挑战了。 三伏天要七八月份走沙漠、哦、也不是没有， 嗯， 但是也是算是一种挑战。 是啊， 对人 太热了， 对整个身体的一种挑战。 嗯，对。那一般就是两三天的线路的话，那肯定是有安排和规划，那基本上是每天走的路段不一样吗？ 对，每天会规划一个、嗯、比如说我刚进沙漠的时候、嗯、我会让他有一个体验，比如这大概中午左右到， 嗯， 然后你其实你不管腾格里还是库布齐、 嗯、 它到了以后第一天都是一个集合日期， 嗯， 然后都是早上起来出发，就是从城市里到沙漠里的这个过程都要有两三个小时、 嗯、是开车去？ 对，开车去、 哦、 啊，比如说去腾格里是从到银川， 嗯， 到银川集结、 嗯、 从去库布齐是去包头集结、 哦、 所以说两个集结点这都是属于城市嘛， 嗯， 然后再往沙漠里面开的话大概都有个两到三个小时， 嗯 啊，这个时间，所以到达的地方到达时间大概得有中午十一点多了，然后这会儿呢大家那个可以做做热身， 嗯 啊，调动一下气氛， 对，吃个午饭是吗？那 不，先往里走一走， 先往里走 适应一下、 嗯、 然后大概在十二点多的时候再吃一个用个午餐，其实就简餐了，自己带简餐了。 哦，就自己带的东西。 对对、嗯、什么苹果呀、 嗯、 面包啊，香肠啊、 嗯、 其实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挑战， 嗯， 你就不用去想我吃大鱼大肉了，这是不太可能的， 嗯 啊。那么你补给以后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就会建议大家会买一些香蕉，因为香蕉包括跑马拉松也是对身体是一个补给嘛， 哦、 啊、然后会建议大家买一些香蕉啊，然后能量棒啊，或者这种视力架呀、啊 嗯、 就类似于这种能够能量补给的、 嗯嗯嗯、对，反正又能量又能补给，而且还不占地方了， 没错没错、 嗯、 然后它这个东西就是第一天基本都会安排十公里到十几公里多一点、 嗯、 就是也就这个样子，让大家先有一个体验， 嗯， 然后先适应，然后第二天走 就走得多了， 就走得多一点 啊、 嗯、如果有三天的话，其实最痛苦的是第三天，因 为 什 么呢？ 因为会有人脚上起泡 啊，鞋进沙子了是吗？ 嗯，对、 哦、 一是沙子，第二是有可能它是我们一定会跟那个大家说不要穿新鞋， 嗯， 但是你不保证有人就穿来了， 我新买的什么乔丹几几几几几几 啊。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说、 嗯、 你这也是给大家提的醒，不要穿网眼的鞋、但是不排除有人就穿来了。 对，因为大家都可能会觉得网眼鞋透气。 嗯 嗯。 然后呢，那个这是两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不排除有人就是没有走过这么多的路。 对。 所以说他也有可能会起泡。 嗯。 啊，这种情况下呢没有办法，你必须要坚持走。 嗯。 那我们肯定会把它挑破，然后上点药水、嗯、上上创口贴。 对。 就这个走起来就挺痛苦。 是的，其实脚上那个磨起泡真的是太痛苦了， 嗯、 因为经常我脚上经常会磨起泡。 嗯、 对，那个如果要是你脚上有泡，你再走的话，那真的是举步维艰。 对， 你每走一步它都疼。 对， 嗯，所以这个装备其实挺重要的，尤其是如果要是说沙漠徒步的话，像刚才嘉瑞提到的这些鞋，该穿什么样的鞋？对对，那该穿什么样的鞋呢？ 一般是高、 嗯、 高帮的登山鞋。 嗯、高帮登山鞋。 这个登山鞋不要嫌它捂住你的脚了、 哦， 一定要是防水最好的，因为这样的话， 哦、 沙子很难进去。 嗯 嗯， 对，就是好多人就觉得那穿这种鞋热呀，出汗，所以就脚会很难受。 所以你要买一双，那个多带几双袜子。 嗯， 所以你要袜子一定要贵一点，厚的那种运动袜。 哦，而且还是得要那种 纯棉 吸汗 的，对，会吸汗，会舒服一些。 嗯， 啊，所以这个配备是要有的。还有个别的就是经常徒步的人，他可能就穿一个、军胶鞋，这是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哦， 就是绿色的军胶鞋 啊，就那个，对，以前那种胶鞋， 对，那个其实也是可以的。 哦， 啊，只要是你能够穿惯就可以。 嗯 啊， 对，这是这个鞋的装备哈，然后再加上之前的登山杖，我觉得基本上这个跟着大部队走下来是不成问题的， 不成问题。然后所有的配备都是，不管你是、不管你是说是四月份、还是是七八月份，尽量在那衣服上不要去穿那个皮肤衣。 你就速干的那种是吗？ 速干的要穿 啊，速干要穿。 皮肤衣呢是不透气的，很炫，很好看 啊，就是那个就葱皮一样薄的那个衣服， 那是不透气的。那个东西就是在沙漠里走，它可能会，本身你没有中暑，但是你穿那以后中暑了，就买速干的 T 恤，然后速干的衬衫，就很舒服了。 是的，就是大家不要说为了漂亮啊，哎，我穿这个是不是荧光，因为那个基本上都是荧光色，它也比较抢眼。 对， 但是那个确实它不透气，因为那个是防晒服嘛， 防晒服、 对、所以说它就没有可以蒸发的这个孔，大家就会觉得好像比较闷热。对，好吧，那这是这个一些装备上的硬性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哎，对，那住在哪儿呢？他如果要是两天或者三天的话， 住在营地里面。这个营地一般都是在沙漠里，我们选的平地。然后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给大家提供帐篷和防潮垫。这个防潮垫就是铝箔的。然后这样能反射到热量，晚上是比较冷的，温差比较大。那么如果你要是睡袋的话，就是建议是自己带，因为睡袋是贴身的物品。 对， 但是也不用担心我带睡袋走不动，放在我们的行李车上就可以了。行李车是要把你的这些东西都拉到营地的。 对，就是每天晚上都是提前定好这个营地，然后走过去，是吧？ 对，所以行走的时候你就背足一天的用餐，背足一天的水，三四瓶水，差不多就够了。还是比较轻松的。 对，我觉得也是哈。其实沙漠徒步如果要是这种轻徒步的话，就是基本上一般人都可以完成，只要体力不是说特别特别差。 只要是不是特别差，太宅了，就是我建议也不要参加这个 活动。哎呀，我不行了，我走不了。 走不了没有办法 啊，是啊，走不了，那走不了你也得走。 对 对，除非说是那个就是坐车，那车会跟着你们一程吗？ 如果要是说会员的那种的，我们会有行李车拉到营地。然后如果要是说有的人真是想体验那个沙漠，那你就高端定制就好了。给你跟几辆车，你要累了你就坐车上。 是这样的。 对 对，还可以自己去定制一些行程。 可以，比如说我是十个人，我想走趟沙漠，那就可以。你如果你费用够的话，你可以 订一辆车， 可以做定制，就全部行程做定制。其实走沙漠人不要太多，我个人认为 是吗？ 因为人越多越散。但是沙漠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往那儿空投几万人看不见人， 散落的星星点点，哎，哪儿去了？ 因为太大了。 对，这个确实是啊，就是一个团里面基本上维持在十个人上下就比较好管理。 我们还要中间还要鼓劲儿。还要做心理辅导。 对，还要做心理建设。 对 对，这些我们下半段留着哈，一定还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对，下半段呢，嘉瑞会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两个沙漠啊，包括这个沙漠的景观呐、还有食宿啊，还有这个过程当中接触的形形色色的朋友，还有发生的一些趣事儿。好吧，那这里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千万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

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小雨，东南部小到中雨转阴，东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 80%， 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我们非常有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一村网的掌门人、创始人 CEO 嘉瑞，欢迎。 大家好。 是的，这个今天我们来讲主讲两个，一个是库布齐沙漠，一个是腾格里沙漠。对，那刚才呢也是说了很多一些硬性的东西在里面，包括这个装备啊，包括一些这个体力上的支持啊。包括这个团建啊，这周驼一个劲儿问说咱们什么时候团建，遥遥无期。我跟你说， 那我给你们拉到沙漠里团建去。 可以可以。那其实就是走了这么多趟沙漠了，那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有啊。 嗯， 就比如说我们 除了促成几个大买卖之外， 走着走着走着走着那个队员腿抽筋了。 哦哦哦。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妙法 啊。怎么了呢？ 给他两包榨菜 啊。两包榨菜让他吃是吗？ 对。哦，因为他是补盐的嘛，榨菜。 哦， 对，其实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哦，是吗？ 我会发现很多生活小常识会用在这上面。 诶， 然后他活动了活动，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再抽筋，再给那包榨菜。 下次不抽筋了，我没有水了，齁得慌。哦，对，榨菜它是这个，因为缺盐，可能脱水或者导致抽筋什么的。 对，它各种原因，它比如说它走的有点急了、快了， 嗯， 它可能身体缺，其实就是缺盐了。 哦。哎，对，这个大家要记住哈，以后要是真走沙漠的时候，随身背着两包乌江榨菜， 就这是最民间的方法， 对， 还是能管到一定作用的。 嗯，对，哎，咱们要是说走的话，是不是都有随队的那种医生什么的急救员有吗？ 我们的领队基本上都是可以解决他的这个小问题的。 哦、啊，对，领队，我觉得领队很累呀、啊。 嗯，走沙漠这种领队， 嗯。 这个活儿，很辛苦，实话实说， 真的。 但是其实都是比较热衷于这项这项运动嘛和爱好吧。 你自己亲自带过吧？ 我自己亲自带过。 我的妈呀，我觉得太佩服了。就是本身徒步我都觉得很累了，你更何况是在沙漠里边。 但是你到了大漠以后，有另外一种感觉。 那倒是。对。哎，那晚上就是一般，走到营地可能就是都是要在天黑之前吗？ 对，必须要在天黑之前，因为晚上走沙漠的话，它会有很多的风险。 哦， 晚上你即使沙漠里的基本上90%以上都能看到星星啊，除非特别阴的天。 嗯， 那么很亮，对吧？但是你认不到路。 对，更容易迷路了。 对，更容易迷路，所以必须在天黑之前到营地。如果天黑了，离营地很远， 那怎么办呢？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有的人想自己去穿越的话，那你就就近找一个沙丘先扎营，不要乱动了。 哦， 否则的话，你走得越来越远，就迷失方向，最后也比较精神上也比较 也会很崩溃的。 对，也会很崩溃，所以尽量就是早点休息，因为天亮的会很早，早点出发就好了。 是的，一般好像在沙漠里面四五点天就已经是完全亮了的那种。 对，所以有的时候拔营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就是所谓的拔营就是收帐篷，然后再出发的时候都不会很晚，大家都睡不着了。太阳就是很快就晒进来，因为它是一个大空场，裸露的。 是哈，对。那晚上沙漠其实很漂亮，因为可以看到星空， 很美很美。 对，那一般要是说就到了营地，因为大家也走了一天了，也挺累的。那我们就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是有篝火晚会，还是说有这个什么？ 我们到了营地，大家都会坐在一起聊天。有的时候会组织篝火晚会，有的时候会组织分享会，有不同的就是。不同的需求会组织不同的活动，然后有的时候还能跳跳舞，但是大家得是在大家能够体力能够所及的啊，但也有的人真的是特别累了，他就进帐篷就休息了，这样是 OK 的，他需要补充他的体力。 对，那要是在营地的话，比如说这个晚餐，还是说自己带的那些简餐补给，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说，哎呀，大家走一天了，来吃顿团餐或者什么的这种？ 其实是沙漠营地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做晚餐的 啊，可以自己做是吗？ 但是像我们的会员自己玩的话，因为我们的驴友嘛，他们都是自己带锅带灶、 自己带锅 带气罐，然后呢自己 气罐还能随身带着， 可以啊， 天哪， 在当地准备一下嘛，因为你无法飞机或者是那火车去到达的嘛，你当地准备一下，当地准备一下，然后你带到那里，然后他那个地儿，他那个气罐是一次性的嘛，你把它用完就完了嘛，然后我们就煮面呀、涮羊肉啊，这都有可能，因为轻装无所谓。 哇，太爽了，我感觉这是在沙漠里面，就是沙漠里面吃涮羊肉什么的，那得是什么感觉？ 每次都很嗨，说这个，而且很多人每次出去露营的时候就说在家从来都不吃这些东西的，就比如说涮羊肉吃的都很少，在这里吃的格外香。 哎，对，真的是，我就发现人越多在一起吃的就越香。 对 对，然后你吃的也多，再加上走一天多累啊，那体力消耗太大了。原来在沙漠里面还有这么好玩的事情。对，晚上可还可以看着星空，是不是基本上一抬眼就可以看到， 一抬眼可以看到啊，而且就是有的有的队员他会带上自己的摄影机，然后拍星轨。沙漠里的星空特别的美，相当于你到了一个山顶的一个星空。 对，因为沙漠里面它基本上没有光污染， 没有光污染，所以说人家说那个沙漠，一提起沙漠就很枯燥。 对啊， 沙漠有很多种颜色，你会分到第一种是绿色。 哦，绿色。 这个绿色呢，就是什么呢？就会它有一些沙棘或者一些种的植物，还有个别你穿越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人种植的树。就是沙柳。一般植树是以沙柳为主。 对， 因为沙柳好生存。 是的。 那么这是绿色。那么还有什么？还有那种黄色就不说，沙漠本身就是黄色。 对，就本身 还有 黄的嘛。 深蓝色。 深蓝色 就是星空 吗？星空。 对。 哦， 还有湖。 哦， 还有你会看到那种房山。 这不是来到了绿洲吗？ 对，沙漠中的绿洲吗？ 对。 你会看到那个麦田方格，它那种有的时候晒了以后是发白的那种，就那是防沙治沙的那种。所以沙漠里有很多种颜色，如果你细心发现的话，它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包括有很多小动物。 对，小动物都有哪些呢？小松鼠有吗？ 松鼠没有， 没有， 松鼠不会在那里， 松鼠活不了， 在那就干死了。 松鼠干儿 啊，就是这个东西类似于甲壳虫的，甲壳圆的，一直往下刨，一直往下刨，走路特别快。这个特别多。 是的， 对。然后 有的人觉得它像屎壳郎， 但其实不是， 但其实不是那个。 然后还有就是，小变色龙似的那个，那叫 小蜥蜴， 小蜥蜴， 嗯， 腾格里的蜥蜴和库布齐蜥蜴还有点区别， 是吗？ 我觉得腾格里蜥蜴大， 腾格里的更大一些， 对，更大一些，库布齐的瘦小一些，所以它的蜥蜴分很多种。 是的，库布齐的说，我这没有粮了，吃不饱啊。找不大。对，其实沙漠真的元素挺多的，就尤其是就是站在那个沙丘的顶端，你站在高处是不是可以俯瞰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些。 你会看到连绵起伏的沙丘，然后如果你就是穿越往回穿越的话，就是往公路上穿越的时候，你会看到公路， 还有时不时的一辆车， 嗯， 然后和那个高压线，对， 哦， 就这种景色， 哦，我知道， 啊啊，然后你就有一种那种还是那种叫辽阔的感觉， 嗯， 然后有一种就是雄伟的感觉。 对，就感觉是就中国的西部片儿其实一样的，因为这些沙漠你像腾格里也好，包括库布齐，它都是在中部或者说中部偏西部这样的一个地方，嗯嗯，我觉得就像之前也有一些电影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在以沙漠为背景， 嗯， 其实很漂亮，我觉得是很壮阔的一种美， 嗯，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国沙漠资源挺丰富的，对，而且是有时候你走着走着就是一个那个小村子，就总会想到以前又有一个电影叫《新龙门客栈》 啊， 啊，对，就是那种沙漠里面突然间一个小房子在那儿立着，就是那种萧瑟的感觉，就特别有画面感。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为完成一个愿望， 嗯，是吗？ 嗯，就是大海太容易到达了，草原太容易到达了， 是， 但是沙漠真的特在每人心里都是一个怎么说一个梦想。 对，其实沙漠如果要是说想真正去贯穿它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觉得， 嗯，不太可能， 对 啊， 因为沙漠太大了，你只能说去感受一下它。 对，前一阵有一个电影77天，就是 嗯， 穿越羌塘的那个， 嗯， 这个一般人是完成不了的， 嗯， 其实在每个人心里也是一个梦， 对， 转山啊，包括什么的，对吧？ 对， 这种震撼的感觉呀， 嗯， 这种膜拜的感觉呀，就是他对这个佛教的敬仰啊， 嗯， 但是这种事很。一般人根本完不成的，没有办法完成，嗯，因为太难了。 对，嗯，所以说我们就是，跟着专业人士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 对，像沙漠这种，就是好像对于每个人来说，他都有一个关于沙漠的梦。 嗯， 那小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仔细想了想，还真是，因为我就特别喜欢去沙漠呀，这些去穿越一下，感受一下。 嗯， 对。那这是刚才说了这两个沙漠哈，库布齐和腾格里。其实基本上走在沙漠，大致的感觉是类似的， 嗯， 因为都是沙漠，都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景象。但是因为它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那有没有说，比如说进了村子之后，或者说进了这个城市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体验呢？ 腾格里的湖会多， 啊，腾格里的湖多， 对，就实际上就沙漠当中的绿洲嘛。 哦， 然后库布齐呢， 嗯， 是在西线有一个湖。 哦， 西线有一个七星湖。 哦，它那个湖怎么样？觉得 它湖其实就是， 嗯， 我理解是就是， 嗯， 怎么说呢，就是它是类似于盐碱地， 嗯， 然后中间会有这种地层，怎么说它地理， 嗯， 地表出来的水， 嗯， 所以它的湖也不是很大，也不是碧蓝的那种， 哦， 但是你在沙漠里看到很大的一 汪那个 一汪水， 嗯， 你就觉得真的不一样了。而且它特别有意思在于， 嗯， 在腾格里就是它有一部分它有一个分界线啊， 嗯， 这个分界线的左边就是盐， 嗯， 就是带盐， 就是 盐 碱盐碱地的， 对， 嗯， 这个分界线右边就是淡水。 哦，是吗？ 所以说地理位置也很神奇。 对，它这个真的很神奇，是在一个湖可以分成这两个，是吗？ 不是一个湖，是一个分界线。 哦， 湖其实挨得也不是很远。 哦， 嗯， 哎，那这个还真的是不一样哈。 是是， 对，这个可能还是分两个水系过来的。 两个，对，它还是地理位置， 嗯， 因为它腾格里是处于这边是那个甘肃， 嗯， 和内蒙， 嗯， 因为你从银川下了飞机以后， 嗯， 你要坐大巴或者包车经过贺兰山， 啊， 穿过贺兰山脉， 嗯， 抵达到内蒙， 嗯， 因为它是属于阿拉善左旗那一站的比较多嘛。 啊， 实际上你到了银川了， 啊， 你是在内蒙穿越。 哦，对，我懂了，就是你到银川下了车，然后但是穿越都是基本上在内蒙境内。 对，基本在内蒙境内。 哦，对， 所以实际上它这个因为两个省市的地貌也不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它能产生这种不同的现象。 嗯，对，那会在银川就是驻足停留吗？ 嗯，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回来往返， 嗯， 回来的时候在银川玩一玩。 哦，对 啊， 哎，对，银川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好玩的可以 就是 推荐一下？ 中卫 沙坡头， 沙坡头啊， 哦， 然后影视城啊，西夏王陵啊， 嗯， 然后包括它的博物馆呀， 啊， 嗯，就是比较有历史的嘛， 哦， 就这些，它以这种为主。 哦，因为我也没有去过那个宁夏，但是说， 嗯， 其实宁夏还是因为回族自治区嘛， 嗯嗯， 它是不是也是少数民族风情会比较浓郁一些呢？ 对，少数， 哦， 嗯，主要是以回族为代表， 嗯。嗯， 餐饮非常好吃，美食非常多， 都是你，对，还没有说美食呢。哎呀， 嗯， 我的天哪，必须要着重说一下， 嗯， 除了在这个 穿越的时候，穿越沙漠的时候，会有这个自制的一些涮羊肉什么的。那吃到的当地美食都有什么？可以 当地美食，我就先说水果吧。 行，水果 啊，咱们不管是内蒙，新疆的水果就不说了啊。 嗯，对， 那边的那个特殊的气候，不管是内蒙还是银川，它都属于比较干燥的地带。 对， 他们的种出来的水果特别甜。 嗯， 它的西瓜，红得一塌糊涂。 真的吗？ 对， 沙的吗？ 沙的，很甜很甜。 哇，现在就可以产西瓜了。 对，到那边那西瓜是大概三月底去的时候是两块多钱一斤，特别的甜，哈密瓜，西瓜，然后还有一些，当然哈密瓜它并不是本地最好的啊，还有那个芒果，本地它有一种芒果， 哦，在宁夏那边有芒果， 对，有一种芒果，然后这是我说的水果类的，那吃的嘞更多就是羊肉， 羊肉，对他们说就是内蒙的羊肉，还有宁夏的羊肉，其实是跟我们平常吃的不太一样， 不一样。 他们那儿好像说是没什么膻味儿， 没什么膻味儿，然后就是宁夏的羊肉是滩羊居多，然后那个山羊居多嘛，然后内蒙的是，我觉得应该是好像应该绵羊居多，所以还不太一样。然后呢，我们有一次去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是交界，我们在宁夏第一天晚上吃了一个烤全羊，滩羊都比较小，而且烤全羊都不要太大的，大概三四十斤的那种烤全羊是最好的，这叫幼羊小羊，50斤啊也就撑死了，太大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入味儿，烤起来。 对，一个是肉质它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好，口感，再说才吃不了， 而且很嫩，然后这个是在那边吃了一滩羊，然后下午，内蒙人就来了，因为河岸的很近嘛，一条公路，人家说那我给你接过去看一下腾格里沙漠嘛，然后我们就去了，去完以后呢，就把我们请到他那个类似于那种蒙古包的那种， 然后又烤了一只羊， 又烤了一只羊， 我天， 说，我们的羊比宁夏的羊好吃，然后回来以后宁夏人，我们的羊比内蒙的羊好吃， 对，就是基本上都会觉得自己的羊好吃， 对，但是其实我吃起来真的是跟咱们吃的羊完全不一样， 是的，因为我身边有来自宁夏的朋友，然后他说基本上我在北京是不吃羊肉的，因为他们老家那个羊肉跟这边的羊肉味儿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 对， 而且他的烤全羊现在其实是也是创新了， 是吗？ 它不是全烤，它有两种方法，就是 全羊两吃， 对，全羊两吃，一半烤一半蒸， 蒸出来的， 对，一半烤一半蒸，那个羊对，很香很香， 对，如果要是那个羊肉够好够嫩的话，那蒸出来再蘸一点那个佐料，哇，我觉得简直。太香了，对，就是吃它那个原味儿都觉得特别的好吃， 没错， 对，那我觉得这一程真的就是徒步完了之后可能大家都比较劳累，但是呢也能收获很多，然后晚上聚在一起再吃一顿这个烤全羊，哇，简直是太美好了，这个一天的疲累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一程我觉得其实走沙漠就是比较壮阔的一种体验， 对 对，让你觉得好像人生还是不一样了，丰富了履历，是不是基本上走沙漠的都是就是像刚才说的有企业家，然后都是年纪相对来说大一点的会偏多呢， 也不是啊， 不是吗， 其实沙漠沙漠有很多种，那么还有一种年轻人特别愿意去沙漠， 咦， 为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有一种叫失恋旅行， 还有这个， 对，就是到那边，沙漠有句话就是你爱一个人要带他去沙漠，你恨一个人 也要带他去沙漠， 对， 我把他丢在那儿，并没有， 所以就是好多人就是在去完沙漠以后回来可能就想开了 啊，就疗伤去了，这是 疗伤去了，那么用这种就是两天一夜或者是三天两夜的那种信号，没有什么信号，然后呢跟那个比较艰苦的这种徒步，什么对自己的心灵上是一种净化， 对，哎，还真是哈，对，一个是失恋旅行，就年轻人也可以去，还有一个就是恋爱旅行也可以去， 当然也可以去了， 对，就两个人，你要是能坚持住这样的一个艰苦的条件，我觉得那这个就是真爱无疑了， 是的，就是每次我们都老生常谈什么呢， 对， 这个一个旅行特别检验一对情侣， 是，真的是挺检验，就是不是说旅行检验，你得分什么旅行，你去那高大上呢，他是我觉得检验不太出来， 对对对，什么徒步啊或者什么的，都会检验这个情侣的这个 这个男生是不是有担当啊， 对呀、 啊、女生是不是很细心啊， 对呀、啊嗯、其实就是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因为比较艰苦嘛，他会不会拉着你、嗯、他会不会帮你多拿一些东西、嗯、他会不会想到你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嗯、 对 对，我觉得这个都是挺考验的哈。 真的有，我们有一次活动， 嗯， 两个人是奔着相亲类似的这种去的， 啊、嗯、啊、嗯、 然后走出来以后两个人就谁也不理谁了。 对，我觉得这次相亲失败。哦，对、嗯，两个人就是玩不到一起去， 发现好像不太适合。嗯、 哦，对，就是如果要是说一程当中一方，哎呀，不停的抱怨，哎呀，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啊？啊，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啊？哎，我不想走。我觉得这个就基本上可能就是大方向不是很一致。 对， 嗯， 就是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不太一，三观。三观不统一， 对呀、啊，三观不统一、嗯，那你说以后怎么办呢？是吧？嗯、对，所以说真的是这种，稍微艰苦一点的旅行还是可以考验人的。 嗯、 对你，它可以让你很豁达，因为沙漠的辽阔就让你去忘记很多事情，嗯、想开很多事情、嗯。它也可以让你在这个途中，甚至说可以找到另一半。 嗯、 那没准两个人单身，哎，就觉得志同道合，也可以在这样的就是过程当中彼此产生感觉。 很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 对 吧？嗯，在你们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促成了不少对儿吧。 是的，是的。 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沙漠之旅哈。谢谢嘉瑞跟我们分享了两个特别，怎么说特别不一样的沙漠。我觉得沙漠还是很多元素，而且无论是从吃住还是体验，都是你人生当中跟其他旅行目的地不一样的一种类型。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嗯、 就是我建议大家、 嗯、 这人的一生中一定要去体验一次沙漠。 是 这个沙漠，我指的体验，而不是说我到这儿拍个照就好了。真正走一次沙漠徒步、 哦、 可能会对你的人生轨迹和你的思想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是的，我觉得也是哈。这种辽阔就是草原、沙漠、大海，我觉得至少你都得去感受一番才可以。对，还有大的森林。对，这些都是大自然给的馈赠，它不会说白给的。 嗯， 对，好了，那么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嘉瑞，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晚上呢还会有我们的重播。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好的， 拜拜， 下次再见，拜拜。 对，接下来您收听的是今夜思雨时。